等待，哦，最真的爱，深埋藏在心中，趁机求来。你知道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。风雨中会过去，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，却从未放弃。也许你曾哭泣。